吉姆邓紫棋最红的一首作品《爱你 AINY》。这首作品创作的还真的是挺早的，是在他17岁的时候创作的歌曲。当时的创作概念是，就算我需要你，可是我还是要离开你。据说有一次邓紫棋洗澡洗到一半的时候呢，突然间的灵感就迸发，她立马什么也不顾了，不管头发还滴着水，直接跑到了电脑前，把当时脑海当中的歌词打到了电脑当中。但是有意思的一点是，歌词其实并不是邓紫棋自身的经历，但是呢，她对于这首歌曲，无论是曲还是那种氛围还是歌词，都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在录制的时候呢，也是泪流满面。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版本的《爱你2017》是她在2017为自己巡演的时候特别重新编曲的一个版本。11:05，欢迎各位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去感受了非常狂野的公路旅行线路。提到公路旅行，可能很多朋友从影视剧当中看到的最有情怀的莫过于66号公路了。但是我们要去的是加州一号公路。加州一号公路呢，主要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它的景致既狂野又很柔美，还有一点呢是那种壮丽的感觉。这样的壮丽的线路，我们不光可以感受到大海的壮丽，还有山峦的雄壮。加州一号公路呢，可以说是美国非常著名的一条最佳的公路旅行线路哈。现在各位，我们系好安全带，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开启这趟1000多公里的旅途，和我们一起来感受着旅途当中所有能够看到的沿岸的风景。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有狭窄崎岖的海岸线。晚上住到哪里好呢？如果可以，可以住在星空底下，抬头一看，哇，天上全是繁星。当然，想要浪漫的各位，无论是 CB 还是一个人，我们可以感受到西班牙式的浪漫曲风。小朋友们不用担心，有很多有意思的适合你们的，仔细看好哦，前面就有一个非常精彩的马戏团表演，表演者是谁？早期的陶喆。 怎么样，这个马戏团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看得精不精彩，过不过瘾？来自于陶喆在1999年创作的专辑 MOK 当中，这张专辑如今听起来依然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诞生出了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比如说找自己、小镇姑娘、夜来香、普通朋友，还有刚才听到的马戏团以及天天。但是在创作这张 MOK 这个专辑的时候，虽然专辑名叫做 MOK， 但是其实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当时的陶喆状态一点都不 OK。他曾经说过，那两年的时间当中呢，他存在于地狱和天堂的界限之间啊，始终是在自我挣扎和灵魂抗衡着。最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他诞生出了很多的灵感，然后就把这些灵感统统的化成好听的作品陪伴着我们。也是希望吧，大家如果觉得状态不太好的话，可以好好的去旅行一下，旅行完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各方面的状态都可以 I'm OK。昨天节目当中最后的时候呢，我们是住在了非常浪漫的星空下，当然是住在帐篷当中，所以今天节目我们一开始就从昨天晚上的帐篷营地醒来，继续出发。继续出发了，各位，我们还是穿行在由高大红杉木包围的山谷。还记得这里的红杉木树林吗？是有着3000年历史的红杉木树林，仿佛可以随时的进行穿越。这一路的公路呢，可以说是百转千回的，各位踩好油门，我们可以飞速前进。但是飞速前进要注意车速哟。在不经意转头的瞬间呢，可以瞥见树丛背后的高地上有着别致的建筑和精美的雕塑。在看了一路的自然风光之后，你突然间看到人为的这样的自然人工风光啊，你会忍不住的想要去减速和停车。如果你有这样的心境，我们此刻沿着公路旁的草地向高地上走。由木材和锈蚀钢板搭建而成的建筑体态，现在呢出现在我们眼帘当中，每一处你都可以感受到匠心从每一个细节当中体现出来。在围墙外有一个米黄色的浮雕石面，这个石雕石面上呢写着4个字，霍桑画廊。门口有一条小径，这个小径呢通向画廊外的庭院，其间可以看到两旁的古树以及盛开的各种各样你叫得上名字叫不上名字的鲜花。画廊是面向大海而建的，面向大海的玻璃上清澈地映着天光。当然入口你要仔细地看一看，不然随时可能会错过哟，因为入口隐在草木芬芳的一个角落里。想看哪幅画要你管，随心情就好。 Olivia 啊，懒 得手扎又吹哪里，情人节看什么电影，前面坐船还是靠游艇，可不可全都交给你做决定，晚餐搭配什么话题，喝什么气味的香槟，喜欢听我哼什么歌曲，你可以控制我的大小事情。 Never mind， 我约你不是欣赏一根筋，变不聪明，只要大家就是一座幸福的监牢。 很温暖甜蜜俏皮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Olivia Ang 的要你管。当看要你管这个歌名的时候，以为会是那种酷酷的作品啊，但其实这首作品当中呢，表达了 Olivia Ang 在恋爱时他自己的一些态度。他觉得恋爱的时候呢，有些事情就应该让男生做主，看似好像是男方掌控了全局，但其实呢是女生掌握了男生的心思。他觉得这是一种恋爱的跷跷板平衡哲学。当然这些想法都是来自于 Olivia Ang 的想法，因此他也是把这样的想法化作成了作品，听到的就是刚才的要你管。前面我们去到了货仓画廊，来到货仓画廊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扇修长的窄门，温暖的暮色嵌在深褐色木板铺就的墙面上。各位可以有意无意的到处看一看，看作品的时候你可以进入到作品当中，也可以看不懂，但是完全感受那样的意境，那样的氛围。累了可以和友善的工作人员进行闲聊，但是注意你的音量大小哟。可以游走在混凝土墙壁、铜制雕塑、木质天花板以及家具包围的画廊空间，认真的去玩味起建筑本身以及其中所陈列的艺术品之间非常巧妙的种种的对话。好了，我们的货仓画廊只能看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将要开着车继续的出发。此刻驾驶在路上的各位，看着天上的蓝天白云， OK， 不要感受今天非常炙热的北京的温度，想象一下一种舒适的温度，当然车里开了空调以后也不要开得太冷，舒适的路上感受舒适的心情，听着愉悦的歌，想着那一年的精彩的往事。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那理想世界就像一道光芒在你心里闪耀着，怎能就让这不停燃烧的心就这样耗尽，消失在平庸里。你决定上路就离开这城市，离开你深爱多年的故事， 许巍在2000年发表的个人第二张专辑《那一年》，此刻听到这首作品呢，就是第二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那一年》。公路旅行，行驶在路上的我们可以好好的想一想自己心目当中最值得回忆的那一年，都有哪些故事，都去过哪些地方旅行，见过哪些人，有过那样哪些的感受。有的时候回忆一下可以带给自己一天满满的能量啊，毕竟下一次旅行也许马上就要到了。好吧，公路旅行可能很多人是结伴旅行，但是如果是一个人的公路旅行的话，你会发现总会有一些计划之外的惊喜不断的出现。在保持着观察习惯的行走途中，不断的闯入新的世界，这是很多人很享受一个人旅行，特别是公路旅行的乐趣点所在。而自由的行程呢，也总能够为这些惊喜随时的放慢你的脚步。这种放慢脚步可以任凭自己去尽情的陶醉吸收养分，甚至是对话自我。可能出发之前你会有种种的情绪，有些人呢可能会有些小小的伤感，有些人可能会随时的有想哭这样的一个情愫在。但是随着旅行的不断进行当中，可能会有一天让你突然间的集中的爆发，爆发完之后就像下一首作品一样， No Tears Left to Cry， 来自于 Ariana Grande 的作品。Ariana Grande 今年4月份推出的这首 No Tears Left to Cry，

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八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展览讲座资讯。匈牙利当代艺术展近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综合展现了匈牙利的当代艺术景观。这次展览展出了来自匈牙利艺术家的99件绘画作品和24件雕塑作品，其中不乏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匈牙利的当代艺术精品。值得一提的是，展览当中同时展出了大量玻璃艺术作品。匈牙利的玻璃艺术起源于19世纪，20世纪60、70年代后，玻璃艺术开始从工业设计中解放出来。展览将持续到7月20号。噱头岩饼亲个展正在举办，展出了艺术家近3年以来以坦培拉方式创作的30多件全新作品。这是艺术家对新的创作方式持续实验的结果，也是艺术家近年来的艺术思索结晶。岩饼亲在日常生活场景的基础上，创作出了现场感极强、充满浓郁剧场性戏剧感的作品。讲座《唐宋诗词中的时间生活》将于本周六早9点半在首图 A 座1层多功能厅举办。中国诗歌发展到唐宋，对日常生活的记录更加细致、丰饶和优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副教授谢衍将从唐宋诗词中选取一些特别的篇章，他们描写了有关节气、节日、季节、月份、日夜等种种有关时间的生活情境。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What the f was I thinking？ 怎么会呛到呢？我问。想什么？这首歌就是要让所有的女生知道，有时候男生也不知道在想什么。请你原谅我们了。其实我已经不是个新人，大概就是一般的年轻人。大家眼里我已经是名人，但事实上我的问题很惊人。看到他在舞台上的舞蹈，一直没穿着洋马色的旗袍，终于主动的过去自我介绍，忽然间愣住，然后我说。我不记得没有变化吗？我放在家。Oh yeah， 巨大真的很可爱。没想到这好事这么可悲，我的脑袋一片空白，清醒只来得及看他的背。What was I thinking？做自己我一定让他看到，我上次只是个例外的 NG， 但遇到他我又遇到了问题，我几乎无法控制的欲望，感觉到我体温越来越烫，对着发抖像走在钢索上，他又靠得很近，然后他说 what's up thinking? Sometimes I gotta just say what the what's up thinking? What the hell was I? 黑人 R&B 风格的 What Was I Thinking 来自于王力宏2003年的专辑《不可思议》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这张专辑如今我们再去品味的话，你会发现非常多的很多的尝试作品。当然，专辑当中也诞生出了很多经典的作品，比如说《你不在》，Love Love Love， 此刻你心里想起谁 ？Can you feel my word？以及刚才这首可能不是那么大众的一首作品啊 What was I thinking， 这个作品看似其实是在表达，表面的意思是在表达说，我们说女孩子心思男孩你别猜，有的时候男孩子心思女孩也别猜，因为呢男孩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但其实王力宏曾经表达过，这首作品想要表达的是坚持自我，不要随波逐流，注重灵魂深处的精神层面的那种建筑的意思。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前往的是美国加州一号公路，开启自由的公路浪漫之旅，前方感受到了很多的美景。接下来我们要开进的是圣塔芭芭拉，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浪漫的感觉，然而这里的城市也的确很浪漫，很有风情。这里细腻的城市格局和宜人的街区的布景会让你感觉到真实的不自然。和美国大多数城市不同的是，眼前这座城市，我们目光所及的一切全部都是统一的西班牙建筑风格，所以呢也使得这里的街道空间和城市形态具有了罕见的细腻的特质，就仿佛我们在美国的旅行当中不经意间的来到了西班牙。行走在圣塔芭芭拉的街头，总会令人有一种身处西班牙小镇的错觉，当然是因为这里的建筑的原因。在明媚阳光和蔚蓝天空的映衬之下，建筑的白色墙面和红色的瓦顶会绽放出它独特的色彩，然后再配上两旁盛开的鲜花、挺立的棕榈树、优雅的柱廊以及精致的阳台，所有的这一切交相辉映在你的面前。难怪你在街头走的时候一定要睁大眼睛，因为随时可能会看到很多在电影当中才出现的好莱坞明星，他们也会来这里放松，也会来这里找别样的浪漫的氛围。 OK， 来到像西班牙一样的地方，当然要听一些独特的舞曲。接下来欢迎张学友经典的作品送给各位。 光芒言论何发光，主持太多罪人性方，多么美好的时光，影坛前尘由你讲歌坛，我比你还后悔，金花令我没淡忘，开心声音全世流放，像幻影天涯迷人的红霞，星辰里好吗，无论上镜拍照或银幕下，头白眼镜追到心殿下，欢乐的年华，温热的红茶，谁爱上笑这就叫念挂，因你的笑照顾着大家，当年如银河发光，多年那观众仍在看，多么美好的时光，诗意台词由你讲，欣然你的笑容盛放，仿佛是最后殿堂，今宵星空胜过亮光，在万念天涯迷人的红霞，星辰里好吗，无论上镜拍照或银幕下，抬白眼镜照到心殿下，欢乐的年华，温热的红茶，谁爱上笑这就叫念挂，有你的笑照顾着大家， 由你讲歌坛，我比你还后辈更花，令我目大望开心，声音似细流花。做怀念天涯迷人的童话，色尘里好吗？无论上镜拍照或银幕下，头发眼镜绝对心殿下，欢乐的年华，温热的红茶，谁爱想笑这就叫年华，因你的笑在说话。人你歌舞在说话，人你的戏在说话。希望你明月月亮话， 很有风情的一首作品，仿佛是一场大秀，刚才的打开和结束。歌名呢叫做女月八女且，月八女且是什么意思呢？各位用手来写一下你就明白了。这首作品呢也是收录在张学友在2010年然后重新回归发行的一张广东话专辑 Private Corner 当中。Private Corner 翻译过来呢叫做私人角落，之所以叫做私人角落呢，也是张学友当时抛却了市场的压力和商业的考量，只想简简单单的唱一些自己喜欢的歌曲，传递一些很个人的情感哈。从这张专辑当中呢，乐迷可以听到的是包括张学友对于爱情、对于社会现象、对于节庆以及对朋友的各种态度和看法，情感很丰富，角度呢也是多样化的。而且这张专辑有意思的一点呢，其实是早在2009年6月的时候就已经录制完毕了，但是张学友当时并不满意，于是呢他又亲自操刀删除了一些作品，删除之后呢重新将母带送往美国，再度的来混音制作，而首版 CD 呢是在德国压制完成的。可见学友大哥对于自己的作品的那种严谨的程度啊。好了，刚才我们去到的是圣塔芭芭拉，感受到了来自于美国的特别的西班牙风情，这样的旅途也是真的很有意思，因为你在感受美国氛围的过程当中突然间的邂逅了西班牙的感觉，哇，很特别。各位，我们离开恬静的圣塔芭芭拉，现在驶上101号高速公路，随车流向着100英里外的洛杉矶奔涌而去。提到洛杉矶你会想到什么呢？利用晚高峰的时间，我们可以缓慢自己的车速，然后呢可以把 radio 打开，当然打开 radio 的时候可以听一听带上音乐去旅行 FM97.4、当然在美国这样的路上是听不到的哈。打开这边的收音机频道，你可以感受到几十个风格不同的调频广播电台，放着自己不同的类型的音乐，有流行音乐，有乡村，有电子，有路况，有新闻，有广告等等，都从广播当中流露出来，这样的状态仿佛就是你此时此刻在感受到的。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现在买福特新蒙迪欧涡轮增压版，享两年零利率，三次免费保养，插电混动版享国家补贴，三年零利率，免购置税。新蒙迪欧，新科技，创造新驾驭，福特尽无止境。 你听这全包圆这广告啊，是不是渲染成分忒大了？ 你挺关注啊，叫装修啊？ 听着挺动心，但还有点不放心。 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环保第一，配饰齐全，只要999一平米。 这么便宜，做梦呢吧？ 全包圆儿，不忽悠的环保整装，超高性价比，就是这么便宜。 肯定没好货。 别矫情，咱俩在这争论没意义。4006068866，咱打电话问。 4006068866，我还就不信了，这就打。 详见店内活动。 吉利首款纯电动城市跨界 SUV 高颜值帝豪 GSE， 补贴后全国统一价11.98万起，前1000购车客户享受专属近万元优惠，详询吉利新能源当地经销商。 11:46，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小聪明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呢小聪明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很多便利，有的时候小聪明可能带给我们诸多伤感的情绪和不需要的。你的小聪明都有哪些经历呢？听一听周迅的小聪明是怎样的氛围。 你说你懂我眼睛，也耍心机讨好自己，你说你懂我个性，别太小心，学会算计。 千沙无奈，寻要你痴情的等待，这一切不过是小丛林，只为了凸显谁的坏，在情人面前耍无赖，小聪明。 在情人面前耍无赖，只想你痴情的等待，来自于周迅的小聪明。这样的女生的小聪明听起来还是挺可爱的。2005年周迅的个人第二张专辑偶遇也是非常的优秀哈，除了有偶遇，包括大齐，刚才听到的小聪明，身未动心已远，都是很多朋友很喜欢的经典的作品了。好了，带上你的小聪明，我们继续的出发。前面呢来到了洛杉矶，当然洛杉矶出了名的很堵车哟。堵车的路上，各位可以打开广播收听一下，其实听当地的广播也是在旅行当中你去感受当地城市氛围的一种乐趣所在。每个城市的声音，每个城市的感觉，每个城市的状态都是不同的。堵车的路上心情不要烦躁，你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地方专属的那种堵车的调调哦。雨后的阴天傍晚当中呢，你可以感受到这里的高楼似乎随着你的情绪的变化也开始变得抽象起来，被抽象成了灰色的巨型怪兽，微微泛起梦幻般的淡紫色，包括那些具有标志性的尖顶、方顶或者是圆柱形顶都是直冲云霄，仿佛是科幻大片当中出现的壮丽的场面。旅行的路上让自己的心情放松一点吧。接下来听到了这首作品，女生的声音很好听， Makes me wonder， 可以把你的音量开大一点点。 Baby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you all the time lately I've been wanting you back in my life I know Been a while since we felt the vibe But I know what you likeYou in the lobby, I was just arriving, you was checking out. Felt you staring at me, and immediately I had no doubt. Missed your flight, we spent a week together, but it's all over now. Cause we try to keep it going when we got home, but our heads were in the clouds. So I'm waiting for the sun to come up, take me for a ride in your girl. Let's just roll the top down and go step till the stars are above. Wish that you would.Cause I don't really know just what to say. Got me here, I run around looking for your love. Kinda makes me wonder why you playing with me. Kinda makes me wonder, do you think of me? Kinda makes me wonder, it's raining. Thought we never drift, but I can't lie. We faded. Grass ain't alway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I know.I know that the cold will pass us by But I know what you like Met you in the lobby, I was just arriving, you was checking out Felt you staring at me and immediately I had no doubt Missed your flight, we spent a week together But it's all over now Cause we tried to keep it going when we got home But our heads were in the clouds So I'm waiting for the sun to come up Take me for a ride in your limo Let's just roll the top down and go step Till the stars are above Wish that you would talk to me Cause I don't really know just what to say. Got me now running around looking for your love. Kinda makes me wonder why you're playing with me. Kinda makes me wonder, do you think of me? Kinda makes me wonder why you're playing with me. Kinda makes me wonder, do you think of me? It kinda makes me wonder. So I'm waiting for the sun to come up, take me for a ride and go. Just roll the top down and go step till the stars are above. You gotta think about your love. Wish that you would talk to me, cause I don't really know what you're saying. Got me down running around looking for your love. Kinda makes me wonder why you're playing with me. 声音非常有标志性的 Ella Mai， 他其实一直是一位小众歌手，但是最近有一首作品呢，开始在美国 Billboard 的排行榜当中一直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让更多的人发现了他独具特别的嗓音。 Still remember that I come first. Ultimately this is my world and I'm ready. 好的，11:54，今天呢，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的美国加州一号公路全部的行程到此结束了。这两天节目当中呢，一条公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特别的风景，有一些是沿途当中随着我们自己的感受开始能够遇到的，有一些是纯粹的是独特的邂逅，这样的独特的邂逅反而会形成你之后对于这个城市或者对于你这次行程的种种的独特的印象。感谢今天全程的陪伴，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泽华，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不见不散。明天会去哪儿呢？大家期待一下吧。最后一首作品来自于李荣浩，成长之重量，拜拜。 成长之重量 是来自柏林的声音，这是夏日的古典盛会，一年一度柏林森林音乐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2018年6月25日周一凌晨2点到4点为您转播2018柏林森林音乐会，6月25日下午1点到3点再次播出，敬请收听。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词征集现已截止，近期评选，歌曲征集延期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